心上

969经典音乐，自在生活。

hero lies in you. 轻呼吸，慢生活 FM 九六九，经典音乐，自在生活。

流动的光阴，岁月的声音，经典调频，北京 FM 九六九。 哎呀哎呀呀，八卦问我就对了。哎呀哎呀呀，原主角就是他。哎呀哎呀呀，八卦问我就对了。哎呀哎呀呀，原主角就是他。 是水饺和爱玉冰，偷偷摸摸，鬼鬼祟祟，神神秘秘，我赶快和七个蛋饼躲在墙角跟下去。恋着海南苏西，偏偏喜欢萝卜糕的是清真石木鱼，赶快上口音节目把这大话传出去啊。

这种压力没办法抗拒。 经典九六九，你的故事，你的歌。